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。没有更垃圾，只有最垃圾。黑警超原来不知道丑字怎么写。2022年4月22日，毓民特区，黄毓民。4月19日 ,Google 用这个为遵守相关的美国制裁法律，并根据其服务条款执行相关政策做理由，关闭香港特首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在 YouTube 的竞选频道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发言人照例就发声明，话人干涉中国内政，必须坚决反对，强烈谴责，而且不忘为 Google 戴上一顶甘当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政治工具帽子。最好笑的还是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皮笑肉不笑地说，这一行径再次暴露了美方的政治目的，不惜破坏言论自由、资讯传播自由和网络空间公平公正秩序。这句说话出自一党专政的极权国家外交部发言人口中，贼喊捉贼，认真搞笑。后任香港市市长李家超，香港网民叫他做比卡超，但是由于这个花名会破坏宠物小精灵比卡超的形象，伤害全世界亿万 Pokemon 粉丝的感情，不如就叫他做黑警超啦，等大家不会忘记这几年香港黑警的暴行。 YouTube 竞选频道被封，黑警超在 Facebook 以竞选广告回应，美国对我的所谓制裁是霸凌，他们的无理行为只会令我更加坚信我所做的事是对的，所以我不会理会，对此嗤之以鼻。不是啩，话晒7月1号就会水鬼星成王，荣任首届中国香港市市长，当日有习大帝君临香港为他加持，还有14亿中国人民做后盾，为什么会猥自枉屈到话被人霸凌那么丢架的？不过黑警超跟住又话不会理会，并且对此嗤之以鼻。咁究竟讲乜柒啊？喊苦喊忽，话俾人霸凌，跟住又好有型咁话嗤之以鼻。睇嚟黑警超中文真系好屎，而且对于霸凌呢一个外来语一知半解。上维基百科睇下啦，柒头霸凌。又称欺凌，指的是一种长时间持续的与当下立即发生的，并对个人在心理、身体和言语遭受的攻击，且因为霸凌者与受害者之间的权力或体型等因素不对等，而不敢或无法有效的反抗。霸凌的霸凌者可以是个人，也可以是群体，透过对受害人身心的压迫，造成受害人感到愤怒、痛苦、羞耻、尴尬、恐惧以及忧郁。 后任中国香港市市长，原来被人欺凌，死狗一样，陀衰个主子，试问该当何罪？香港竟然沦落到一个被外国势力欺凌嘅人嚟做领导人，香港人情何以堪呢？至于系唔系被人霸凌，不妨回顾一下历史。2020年8月7日，美国财政部根据总统行政命令，以迫害香港人民自由和配合中国推行国安恶法做理由，宣布制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、律政司司长郑若骅、保安局局长李家超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、港区国安委秘书长陈国基、警务处处长邓炳强、警务处前处长卢伟聪等七名高级官员。此外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四名官员，包括港澳办主任夏宝龙、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、中联办主任骆惠宁、中国驻港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，亦都列入今次的制裁名单。美国财政部的网页公布指出，他们破坏香港自治以及限制港人的言论及结社自由，制裁形式是冻结被制裁者在美拥有的所有资产，并禁止在美人士、美国公民和公司与被制裁者进行提供资金、货物或服务的商业交易。当时做保安局长的李家超有份被制裁，美国财政部列出的制裁理由是参与制定特首的镇压民众政策，推动并专责执行港版国安法，涉及藉此胁迫与囚禁民众。没有更垃圾，只有最垃圾。黑警超感到被霸凌，原来是不知丑字怎写。多谢各位收睇收听和分享本节目，请付费支持毓民特区，多谢大家。